天天过，天天看，觉得特别雄伟，特别壮观。 对对，我当时采访的时候也是挺惊讶的。 对，中间有一个回答的特别好，哎，没太注意，这意思就是他也没见着这天安门什么时候建。 对、哦，这人岁数挺大了吧？ 三四百岁哈、啊，也就。 咱们节目的上半时段这互动话题已经有了啊，我们小编已经给大家出好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天安门城楼。是什么时候建成的？有几个答案：明朝、清朝、辛亥革命之后，还有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A、B、C、D 四个选项，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答题。如果答对的听众，有可能获得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门票两张。 对。这个刚才采访的时候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哈，包括一个是他的这个建了什么时候建的，另外一个他到底有多 多高 没太留意。 对 啊， 对， 这个采访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很多的笑话？ 挺多笑话的，就是有一位男士特别逗哈，我问他天安门，他说啊那个门啊， 对， 就是那个门，就是那个门， 这可能太熟悉了哈。 对对对，就是那个特殊的门、叫那个门。 哦， 对，对于马老师来讲，这天安门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啊一个记忆。 嗯， 对，天安门呢，我曾经。参与过啊，他的重建。 对、 哦，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请马老师来节目啊，聊聊这个天安门他的过往啊。 对， 嗯，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说有一次看到一个老照片，是咱们编辑看的吧？ 嗯， 是你看到的吗？ 对、哦，在网上看到的，我没有发，没有分享给你们吗？ 分享了，说这个收藏的照片，拍摄在1970年1月份。 对对，四个年 轻 人跟咱们 天安门合影留念， 对 对， 和今天咱们的游客没什么太大的区 别。 但是有意思的是，他们四个后面的背景却不是非常标志性的，国徽啊、红砖啊，以及这个还有一些大字哈， 嗯， 而是一个棚架， 嗯， 因为那个时候天安门城楼被棚架给罩住了， 对， 所以我们就很好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今天其实我们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解读的，因为我们有现场的见证人呢。 对对对对对。 那本期节目要告诉大家什么故事呢？我们编辑也特别做了一个片花，我们来听听啊。 雄伟壮丽的天安门是北京城的象征，漫步天安门广场能让人感受到北京城的历史积淀和宏大主旨。可是您知道吗？在这么宏伟的建筑背后，也有不少有趣的往事。您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它曾经秘密修复过吗？皇家木结构建筑有哪些讲究？在修复中又曾发生过哪些细节的调整呢？参与修复工程的古建筑学家马秉坚为您口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历史。回顾历史，天安门的前身承天门，从牌楼到城楼发生过哪些故事？最早的设计者从木匠变成二品大员，他有哪些为人称颂的品质？敬请收听本期《打开文化之门》。匠人的家国情怀。 这是我们刚才听到了一段片花，介绍马老师啊，介绍天安门背后我们要了解的那些有趣的细节和故事。 嗯， 在这就要问问马老师，当年重建的时候您多大？那是在哪一年？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细节？ 重建的时候是1968年到1970年。 嗯 啊，我那时候是22到23岁吧，那样子、 哦 啊、我是个青年小伙儿啊， 嗯， 正值 风华， 正 好风 华 正茂， 芳华时代， 茂不茂反正是年轻的。 现在看当然是有茂的了。嗯，那个时候参与这项伟大工程的修复，心里是不是也特激动啊？ 那是个政治任务啊。 嗯。 天安门工程啊，就是城楼要重建，这对每一个参与者来说是很光荣的一项任务。 嗯。 啊， 为什么呢？为什么突然就要重建？它有它的原因吧？ 据我了解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安全问题啊、 哦， 因为天安门呢，这个城楼啊，在历史上曾经修过、重建过两次。 哦。 现在就是我们。70年那时候啊，70年以前看的那个天安门， 嗯， 实际上是， 这个顺治年间重建的， 就清代的， 清代的啊，这个距离当时呢也就300多年的时间， 嗯， 要从时间上来说，这个不是太长， 嗯 啊，这个比故宫的时间要差不多短一半， 嗯 啊，但是呢，由于这个天安门呢，一个是遭受到地震的，受过地震的影响， 嗯， 另外呢，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呢，曾经受过炮击，遭遇过炮击，后来在修的时候发现有的木结构里头还有嵌着炮弹皮呢，啊，这个另外的话呢，就是由于自然的侵蚀啊，有些个地方呢是有些损坏，尤其是像1964年吧，这个邢台地震啊，对天安门有一定的影响。 62是64啊， 嗯 啊，所以呢。另外，天安门它肩负着非常沉重的历史的政治任务啊，这个有每年的五一啊、国庆节，所有的中央领导都要到天安门上去和群众一起过节啊。 所以，中轴线上这个门啊，所有门里的天安门是比较累的啊。 它是承担着非常繁重的政治任务啊，所以呢，考虑到领导的安全、首长的安全，还是。保险系数大一点啊，这个对它进行了重建啊，就把城楼把原来的城楼拆掉了啊，做了一个新的啊。 您说历时大概2年多的时间，正好赶上我们一开始说的70年啊，那四个小伙子去照相，照的时候正好就记录了天安门重新修缮的那个过程哈、那当时修缮的时候有多少人参加？ 这个得分阶段来讲吧。最开始呢，我是1968年的春天通知我去那个端门的西朝房去扎小样。 嗯， 什么叫扎小样？ 对，就是有一个名词。 扎小样是这样啊，在过去啊，就是我们搞一个大型的木构建筑、或者是复杂的木构建筑，在这之前呢，就必须先做一个缩小的模型。这个模型呢，不是做假的，是真模型，就是把这个所有的榫卯节点、尺寸的构造，都做出来。做这个做一遍的目的，主要是啊，为了进行一次技术上的演练。 嗯。 啊，用小的来演练一次，把所有的技术问题把它搞清楚。 嗯。 因为不是说所有的模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木工。他都一生当中都能够遇到这么复杂的工程，这么大的工程 是 啊，万一呢真正做起来的话，万一发生问题，那就是问题比较大了啊。 嗯、 所以事先呢，等于说演习一遍， 彩排一下， 彩排一下 所有的问题，在这之前都给他 解决 了、 嗯、 解 决啊。嗯，是这样。 等到时候如果真要是上了梁了，再想后悔就来不及了， 是 吧？ 一点错都不能出， 对， 有一个构件做错了也不行。 嗯 啊， 特别是咱们啊天安门这样的一个位置， 是是是。 哎，这个我在这之前还看啊，就是有一些咱们去过天安门的在描述说，这个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怎么形容？ 嗯， 有用终身难忘的， 嗯， 有用心潮澎湃的， 嗯， 有用兴奋不已的， 嗯 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 我们四个，哎，起码我是没去过， 我也没去过， 没上过， 对，没就 没上 看的， 从来 没 上 去过， 远远的看过， 对， 我上去过， 在下面走过，看升旗下降旗的时候走过，但是没上去过，哦、 对，拍过照片，也采访过，就是没上去过。 来吧，牛莉，你来说一说。 我上去，我告诉你们，我的感觉是，这是真的吗？就是有一种。不太真实的那个感觉， 嗯， 确实，因为他给你的感觉太真实，所以你反而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 嗯， 尤其是这么近距离的去感受， 嗯，对， 我看还有听友在混互动说，无需言辞过多的修饰这座雄伟的建筑，说站在他面前的那一刻，感觉到自己语言的匮乏， 嗯， 嗯， 哎呀，我觉得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 就是无法用语言去形容啊。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北京梦，都有一个天安门的那种情节在里头。我们从小说我要去北京，我要再去看看天安门，要在那儿合一张影啊。 嗯， 那是我们国家的标志和象征。其实刚才马老师也说到了啊，整个修建过程中，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人。刚才和您聊的时候，说到了这个，因为是木头的糟朽问题，所以要重新的要修缮。其实重新找木头的过程也挺有意思的啊，是不是已经找到了东北大兴安岭，然后发现那儿有合适的木头，为什么没有运回来呢？ 啊，我们找那么远， 我们国家呀，啊，当初是想用自己的木头来解决啊，来做天安门这个木构架，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考察小组啊，到东北大小兴安岭去过，有合适的这样的木材， 嗯， 但是运不出来。伐了以后呢，它首先是没有道路， 嗯， 另外的话呢，当时用直升飞机也调不出来，当时的这个生产力水平没那么高， 太沉了，这个 太重了，那一根木材的话，那柱子就将近12米高，啊，直径1米左右嘛， 哦，1米左右， 啊，那非常非常重的， 对， 那木材的话那就更不得了，是吧？ 远处看不出来哈， 对，你上去之后抱了吧。 没敢，不能随便抱。 嗯，就这个木头是运不出来的， 运不出来。 哦， 后来呢，只能就依靠进口。 嗯， 当时那些木头呢，都是从加纳呀，东南亚一带进口的。 哦，那木头的名叫什么？特别长，好像。 那个名字呢是这样啊，我是记得原来叫什么名字，我就只能说什么名字啊。 话说这是40多年前了。 有几种啊？一种叫色皮， 嗯， 一种叫卡格勒达。一种叫马克尔， 嗯， 还有一种是泰国油木， 哦， 这么几种木头，嗯， 对，就是他们 一句也没听懂。 我查了一下资料哈，啊，它其实都是类似于楠木和樟木，是的，是这样的木头，哦，包括那个油木，就是柚子的柚那个字嘛， 哦， 油木， 嗯， 那种木头呢是这样啊，它也不是太软，也不是太硬， 嗯， 啊，不像有人形容的是这个一点都不着，直冒火，不冒烟，不是那意思， 嗯。 它的这个木头的材料有点像我们中国的樟木， 哦， 啊，就不软不硬， 嗯， 啊，但是那木材呢，因为是进口的嘛，是新伐下来的嘛， 嗯， 都是湿的，啊，含水率非常高。 我们古建筑要求的木材应该是什么样的？ 古建筑严格来说要求是干木材，而且是自然风干的。 嗯， 这个做木结构的这样的木材呢，既不能烤也不能煮啊，也不能拿水泡，必须是自然干燥。 嗯， 对， 这样的木材呢，它的这个木材的特性啊，它这个强度才能保持。 对 啊，经过加工的就不行了。嗯， 原来接触过一个专门玩木头的人啊，就是业内人士，他说这木头其实需要放性，就是放性就是专业名词，就是这木头伐下来之后，它自然的那个秉性，它的那个水气儿，需要时间的长度把它慢慢的消耗掉，它才能成为材，才能作为大木，是吧？ 嗯，对。 你像天安门这样的那个那么粗的木头啊， 嗯，得放多少年？ 梁啊，柱子啊，没有10年8年干不了的。 嗯，可是我们是没有这样的时间成本的， 那不可能的。 对呀，不是号称100多天就建成了吗？ 是这样啊， 嗯， 刚才我说了一点，就扎小样。 哦， 扎小样呢？ 岔开了， 扎小样呢？大概是做了一个来月时间。 对，它每一段其实 每一段 不一样时间。 它不是说把整个天安门都扎个小样，而是做了其中的一个稍间，就是边上一间。 哦，嗯， 我记得应该是做的西稍间，就是西侧那一间。 哦， 嗯， 因为这个像天安门这种叫重檐歇山建筑啊， 嗯，重檐歇山顶， 重檐歇山建筑， 嗯， 它最复杂的就是山面。 哦， 啊，正身部分反而简单， 嗯，就是它的侧面， 侧面 说白了 啊，侧面东西是一样的， 嗯， 啊，所以选了一间啊，做了一个侧面一间，叫稍间， 反正那边一对称就可以了吧？ 对， 嗯， 对， 所有的难点都在稍间， 嗯， 啊，就是山面这部分， 嗯， 扎完小样以后呢，就等于说我们把这个其中的技术关键问题都弄清楚了， 嗯， 弄清楚以后呢，就开始做大木， 嗯。 大木呢就是真的啊，就是 梁， 梁啊，柱子，方子，檩， 嗯， 啊， 嗯， 等等这些东西，还包括斗拱啊，包括这个门窗啊，这些东西啊，这个大概做了不到1年的时间， 嗯， 啊，就是1968年。 先做上， 其实前期的准备时间还是很长的， 现在备料、啊、 准备时间是比较长，先是备料，你先得进口啊， 对 啊，啊，进口材料嘛， 嗯， 进口材料以后，我记着那个材料堆着这个当时的北京房管局的青年路的木材加工厂， 嗯， 那个木头放在那儿，躺在那儿以后，你对面看不见人呢， 哦， 啊， 你直径1米嘛，想想 直径一米多嘛、 嗯， 啊，是，它毛料更大， 对， 嗯，那个制作大木制作。经过了大概是7-8个月，不到一年的时间、 哦、 啊，集中了100多木匠。 嗯， 那时候主要的木匠呢是房秀尔公司和房秀一公司的木匠。 哎，我们有一听众说：“主持人好，马老师好，我父亲当年参加过天安门的修复工程， 哦、 单位是房秀二公司。 哦”啊，叫什么名字啊？ 苏卫东，要不要你问问那个家里老爷子， 姓什么？ 也许能认识啊。 对， 嗯， 有可能， 有可能是吧？ 啊， 当时可能那个时候马老师是20多岁，不知道苏卫东的父亲当时多大哈？嗯， 差不多吧。 勾起了他的回忆，我觉得，嗯，说这个木头特别大，对面都看不见来人。啊、 对对对， 嗯 嗯， 就是整个这个木料加工的过程还持续了1年的时间，大概。 加工呢，就是把这个原木。啊，做成规格材，然后把规格材再加工成柱子、 嗯、 梁、方、檩，做出榫卯来、 嗯， 就这个过程。啊、 嗯， 另外呢，还有一些个斗拱也要加工。 对， 但是斗拱用的不是这些进口木头，斗拱呢、 嗯， 制作的时候用的是拆其他城门楼拆下来的楠木。 嗯， 苏卫东还说了一句，据说为了还原，还拆了一个故宫角楼。 哦，那是两码事， 两码事， 两码事。 嗯， 故宫角楼和天安门没有直接的关系、啊。 我也觉得这句好像是不那么、哦、有点含糊。 我当时查资料说，西直门和东直门那边的拆下来的楠木好像也考虑过，好像西直门的没用，东直门的说是干什么，好像有点用。请马老师来 那个 是不是 北京的城楼啊？ 嗯， 建国初期拆了一部分。 嗯， 后来呢，在这个70年之前。也拆了一部分，六七年那段时间拆了几个，这些木头拆了以后呢，因为当初那个这些城楼都是明代时候建的了， 嗯 啊，所以那个时候呢，这城楼啊很多楠木啊，用了很多楠木，啊，这个这些楠木呢都放着啊，这个后来在重修天安门的时候呢，就把它用上了， 嗯， 楠木主要用来做斗拱。 哦， 所有斗拱都用楠木做的。 嗯， 斗拱里边的大斗。 嗯， 斗拱，这又是一专业名词。 对，其实关于天安门的故事还特别多啊。究竟我们今天看到的天安门是什么时候修建的？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大家聊。这首歌也特别特别有意义，大家可以听一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说还拆了镇楼之宝呢，是吧？ 嗯， 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升，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奖你赞强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里边装着呢一般的是金银铜铁锡五种金属的小元宝， 嗯， 那个元宝大小呢就是差不多两公分长，很小， 哦， 然后呢是五彩线，五谷杂粮，五彩石，另外还有用丝线穿起来的那个铜钱儿， 嗯， 啊，叫乾隆啊， 嗯，乾隆， 叫乾隆啊， 嗯， 我曾经啊，天安门的这个宝匣我没有在场，啊， 没见着， 但是我曾经从那个地坛黄旗室，我们在修这个黄旗室的时候呢， 啊， 曾经见过这宝匣， 哦， 啊，而且我还拍过照片，啊，嗯，在杂志上， 它有多大呀？有多大？ 差不多有40来公分长， 哦， 十来公分的厚，宽度呢，也就是20多公分， 一个小盒子， 啊，一个小盒子。 嗯， 我发现那个是楠木盒子， 哦， 里边是红铜的铜板，衬的铜板。 嗯， 这个干什么用呢？一个半？ 它里边呢这些个，是镇己的东西。 对， 嗯，所谓镇己的就是。求得国泰民安的 一个镇物， 美好愿望， 一个镇物，美好愿望， 嗯， 因为里边放的一些东西呢都是和国计民生相关的， 你看粮食嘛， 啊，对， 是吧， 对， 也是五行，就各种 五 的东西， 对， 嗯， 啊， 嗯， 是这样， 嗯， 就是 那后来怎么着了这个 后来这个反正发现这种那个宝匣呢一般文物局就收走了， 嗯， 啊，就交给国家了， 或许我们在某一个博物馆里可以看到啊，这个是当年宝匣， 是 这复建以后它是不是也得弄点啥得放在那里边， 据说天安门这个复建以后呢， 嗯， 里边放了一块石头，上面刻上这个某年某月某日天安门冲建、 哦， 这样的。 说到这儿我们节目上半时段的这个 答案 就出来了啊！我们问大家，现在你看到的天安门城楼是什么时候修建的？答的最多的是明朝， 嗯， 肯定是明朝啊！一想，其实 明朝开始修建，但是它经过好多重建或者复建。 那最后一次见到的就是复建，就是上世纪的70年代，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 D， 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嗯， 小丹答对了，大多数没有答对啊。节目的下半时段还有一道题，就是我们刚才放的那首歌曲，这首歌曲，这个《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是什么人作曲的？ 嗯， 啊，四个选项。我们小编文杰是专业编答案的啊，A 工人 ，B 农民 ，C 编辑 ，D 大学生啊。这个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要揭晓答案。答对的听众有可能获得 谁作曲的， 对 吧？ 有可能获得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奖品啊，就是中国木偶剧院的门票2张。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 嗯。 刚才说到了这个找到了宝匣啊，其实古代建筑它有很多这种传统的人们的习俗啊，人们的这种美好的愿望在里头。嗯，马老师可以聊聊这些吗？ 我能插一下吗？ 嗯， 刚才说找到宝匣， 嗯， 我发现这边啊，刚才跟咱们互动的那个苏卫东苏先生吧， 哦， 这找到了老朋友了，他给咱互动来着。 对，刚才他说，苏先生说我父亲当年参加过天安门的修复工程，单位是防修二公司，然后我们就问父亲叫什么名字啊，他的父亲叫苏毅，已经过世了，当年是架子工，当时防修公司的总经理姓冯，叫冯光斗啊，这个马老师是认识的。 这个是当初房修尔公司的经理叫冯光斗。 哦，冯光斗， 不是冯光斗，冯光斗。他是一个老干部， 对， 据说是当过总理的警卫员。 哦， 这前前后后有多少人参与了这样的一个重新的修建？应该向他们致敬啊。 对， 是这样嘛？这个参加这个工程的人应该是相当多的啊。 嗯， 我刚才讲到了大木制作的过程当中， 嗯， 啊，用了100多个木匠。这些木匠主要来自于房修尔公司和房修一公司啊，主要的任务呢是制作这个木构件啊，制作榫卯。 嗯， 后来呢就是木构件制作完成以后，到1969年的国庆节过完以后，就搭起一个大棚， 嗯， 啊，把天安门罩起来了。 对， 啊，他们有人说啊，说搭个大棚啊，就是为了保密。我觉得我不这么理解这件事。 嗯， 我觉得搭大棚呢主要是几个原因。一个是防尘，防止这个因为那个粉尘污染扬尘。 嗯， 因为这个老建筑里边我钻过顶子，里边又有尘土又有这蝙蝠粪， 嗯， 等等这些东西，1公分多厚， 一拿脚一踩，噗噗的啊， 嗯， 就是如果说这些粉尘要是什么的话啊，没有大棚的话呢，恐怕污染很厉害，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呢，就是天安门城楼要把旧的拆掉，这个围观的人一定非常多， 嗯 啊，这围观的话呢，交通都成问题了，而且呢还容易出一些谣言， 嗯 啊，这个所以把它罩起来，罩起来的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要保温， 嗯， 因为那个工程的整个的施工啊是在冬季施工， 就跟这会儿差不多， 哎，很冷， 嗯， 里头需要加温，啊，这个你包括瓦瓦呀，什么做油漆彩画呀， 嗯， 是吧，都需要这个有一定温度，不能是零下啊，所以呢， 嗯， 这么几个原因把它罩，当然。这里头也有这个保密的因素在里边， 嗯 啊， 但不是主要原因， 但不主要因素， 嗯，70年拍照就是后面照起来的啊， 对，正好70年1月份哈， 其实我们知道您刚才也说到了，要修建天安门啊，要把新的这个建筑材料装上去，那必然要把旧的拆下来，在拆的过程中其实也遇到了我们没有想到的这样的细节，比如说这个天安门它这个吉林当中啊，就用了很多旧的这个杨木，就是这种木头可能老百姓家里盖房子都不会用的，当时怎么会在天安门里发现这个呢？ 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啊， 嗯， 就是在有时候修缮当中没有太凑数的材料啊，用些其他的材料比较次的材料替代，这是有这种可能的，当然我没亲自去拆啊， 嗯， 这个事情我也不能证实究竟是不是啊，这真的啊，这个修缮嘛，就是另外跟当时的国力啊，这个可能有关系啊，这个国力强盛的话呢可能用的材料就好一些啊，如果国力比较衰微的话啊，真的当时可能修缮呢用一些差一些的材料也是可能的，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找到宝匣，那您从事古建筑这么多年啊，您觉得就是中国的古代建筑，您刚才给我看了一段视频，其实就是这种抗震的这种性能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啊，我们觉得木质结构的这个建筑一震不就散架子了，其实还真不是啊，您那个视频是经历了几级地震，那个还在那儿摇然后没事儿。 是这样，去年的话啊，这个央视呢作为一个节目啊，叫中国木构建筑抗震， 嗯 啊，就做了一个真正的一个木构建筑，上边也挖了琉璃瓦， 嗯， 是吧，也砌了墙，就和真的一样，就是稍微小一点，也不叫模型啊，放在震导台上去震啊，这个模拟震导内去震，同时呢还有一个钢筋混凝土的，是吧，现在这个节目目前没播出来，所以我不好太多的描写细节， 剧透 啊， 先剧透一下。 但是这个事儿是有的哈。 嗯。 最后呢是开始从五度开始啊，五度、七度、九度，到九度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国家抗震设防的最高等级。 嗯。 你抗住九度啊，你就算这个符合抗震要求啊，烈度啊，烈度。 嗯， 后来到九度的时候，两个建筑都没有根本性的问题啊，混凝土的只出现了轻微的裂缝， 哦， 啊，但是并没有损坏。 嗯， 后来就把地震烈度加大到11度，11度什么概念呢？这个我当时问那个地震局他们那个专家，他说，11度啊，就是山崩地裂，房倒屋塌。啊，就是唐山地震和汶川地震的这个等级， 哦， 啊，这个是那时候呢，这震完了以后啊，震完了以后呢，混凝土的呢柱根和柱头部分都酥了， 哦， 混凝土都酥了，这建筑就报废了。 嗯， 但是木结构呢，震完了以后停下来以后，什么事儿没有， 嗯， 一点问题没有，只是墙倒了。 哦， 因为墙它是气体结构，它不抗震的。 嗯， 墙。这个，但是木构架一点事儿没有。 嗯 啊， 这大家就觉得匪夷所思了啊！为什么我们看似脆弱的这个木头，结果在抗震的这个试验中，它却那么的柔韧，就可以震完之后一点事儿都没有？ 这个木结构抗震呢，有三个关键的地方，一个是木柱子本身，木柱子柱根和这个基础不发生关系。 嗯， 它是单摆扶搁的， 哦， 就像一个八仙桌放在硬地上一样。 嗯。 如果地震来了以后啊，水平力来以后，它能得移动。 嗯， 通过移动呢，它把地震力就消耗掉了。 嗯， 但是桌水 不会散架子啊。 对，嗯， 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所有的节点榫卯啊，所有的节点都是榫卯结构啊，都是通过榫卯结合在一起的。嗯，它本身就是就是活动的， 就咬合在一起， 它就是活动的。地震来了以后它可以动， 对， 但动完了以后它又恢复原状了。 嗯 啊， 嗯， 再一个原因当然就是材料本身了，材料木材本身也是柔性材料。 嗯， 它不像钢筋混凝土，它是刚性材料。钢筋混凝土的它本身抗震性能是比较好的，但是它这个抗震呢是硬抗。 嗯 啊，抗得住就抗，抗不住就算不符合抗震要求。 嗯， 木结构呢是软抗，是吧？它通过活动消耗地震的这个地震力，这样的话达到抗震的目的。 其实和中国文化， 对， 就以柔克刚，绝不硬碰硬，是吧？ 就像我们太极拳一样， 哎， 啊，中国拳手跟国外的这些拳师要打仗的话， 对， 我们也可以使 借力打力， 辗转腾挪，是吧？借力打力， 嗯， 哎，这样的话呢，它反而能够取胜。 哦，反而能够 建筑当中也能悟出来这些道理。 对， 建筑也是文化呀， 也是文化呀。 嗯， 建筑啊，古建筑它是这个文化的载体， 嗯， 也是文化的结晶。 对， 这个实际上这种古建筑这种抗震呢，也是我们过去这个应该是仿生，老祖先的一些仿生学。 对 啊，你看哪个地震把人给震碎了都没有啊？ 嗯 啊，是不是人说能在能走动能跑嘛？是不是？ 嗯 啊， 对，这和我们是农耕文明其实是有关系的。 对 啊，我们运用了木材，是吧？嗯，其实作为皇家建筑，我们今天开车经过长安街的时候，我每次我都要看一眼天安门，我就哎呀，好好美啊，好壮观。 你得注意交通安全。 我坐副驾驶啊啊，就是古代建筑那种装饰上的华丽啊，它那种大气那种。庄重那种威仪，让每一个走过它的人都为它倾倒啊！ 我这还有词儿呢，美轮美奂，富丽堂皇，金碧辉煌，炉火纯青，美不胜收。 这登上去的，你看看，登上去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更上一层楼了啊！ 但是我觉得刚才马老师讲完之后啊，我们再从这儿路过的时候，再看到这样的一个建筑，我们可能感觉又不太一样了。 对 对， 也得知其所以然，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了。 对对 对， 嗯，多少知道一点。 四十多年前啊，将近50年前，那么多人参与它的修复，可能现在这些人有的人已经走了，可是他们最后完成的那座美轮美奂的建筑，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它依然那么漂亮啊！ 物是人非啊！ 但是它也有一些，比如说可能对他来讲比较麻烦的，比如说他抗震， 嗯， 但是火来了就比较麻烦。 对， 木构建筑就是这个缺点，一个是这个怕火，一个是怕虫蛀， 对， 怕糟朽， 对， 怕腐朽。 嗯， 当然现在有些技术呢，可以防止这些东西啊，比如防白蚁啊， 嗯， 啊，包括那个防腐朽啊。啊，这个甚至包括处理过以后呢，它可以防火，这些技术都是有了的。 你知道现在这个上天安门城楼还有注意事项？ 嗯， 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注意安全，严禁吸烟，不准带包水和易燃易爆危险品。 这是必须的， 这是必须的。 嗯，因为我们的博物馆，如果你去这种古建博物馆，它都是木质结构的。 这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一个服务。 嗯， 这个上天安门楼之前把包存好了。 嗯， 还得把身份证准备好。 准备好了。 对。那我们知道这个天安门的前身其实叫承天门啊。 对。 讲讲它背后的故事。嗯。 这个承天门呢，原来是初建的时候啊，它的名字叫承天门啊，这个是。 最早了，在 最早是明永乐15年1417年建的， 就是说永乐大帝朱棣还没有迁都北京呢，他是应该是永乐16年迁都北京的，这个天安门他是前一年建成的。 你看那个时候其实透露了他的心事， 对，透露了他的， 他说承天门是吧？ 承天呢，就是 我这是最正宗的， 承天启运，受命于天的意思 啊。对，就我这皇帝当的其实是这个。特别的这个正宗那种，嗯， 后来到了清朝是吧？就改成叫天安门。 到了清朝是这个应该是，顺治年间，明末呀，李闯王放把火把它烧了， 嗯， 后来到顺治年间呢，又进行了重修， 嗯， 是应该是1651年啊， 嗯， 这个那个时候重修以后就改成天安门，这天安门呢。这个也是有讲究的，这个就是就是应该是叫天安之门的这个意思吧。 嗯 啊， 嗯，那其实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文杰在接彩的时候一直问大家，你知道天安门城楼有多高吗？ 嗯， 我们在节目快结束之前要说说天安门城楼有多高啊。嗯， 天安门城楼是33.7米。 33.7米哈， 重修前的这个高度哈。 这个高度呢，它是这样啊。 嗯、 有人说天安门修完以后比原来高了。 高了 啊，对，有这说法。 有这说法。我是这样认为啊， 嗯、 因为我是天安门城楼重修的这个亲历者嘛。 嗯。 它的斗口、构件、尺寸都没有变化。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天安门呢、啊，这个形象它是上了国徽的。 嗯 嗯。 不能够有变化啊，不能有明显的变化。但是我可以打个比方，如果是一个人啊，他年轻的时候， 嗯， 他是1.8米的大个儿啊，往那一站呢是亭亭玉立啊。 嗯， 啊 说的还是个女的。 啊、你说的是佝偻着是吧？ 但是 他 到了70-80岁的时候， 啊， 腰也弯了，背也驼了， 对 啊，他个儿自然也就下去了。 我说呢、哦、我说我现在怎么都抽抽了呢、 啊、这个我想是主要原因是这个啊。 对、 哦。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凡是建筑物啊、 嗯、 它建完以后都有一个沉降的过程。 对。 啊不均匀沉降啊、 嗯、 或者均匀沉降有都有沉降的过程、 嗯。 另外的话呢有些木构件呢就是时间长了以后要这个产生弯曲。 对。 啊这也是造成老的天安门这个不如新天安门挺拔的。 您刚才说那木料水汽还特别大呢、 啊、 所以它一定是会高一点的。 啊 哦、 这肯定是这样的。 嗯。 所以它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嗯、 对。我们说智化寺那一期还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就是智化寺你进去之后突然觉得低了1米。啊、哦、你想想 那个是因为呢地面涨了。 对地面涨了。 空涨了。 对、 啊、 外面的路高了。 对对对 长时间混凝土铺了铺去的是吧、嗯、 对 对 对, 对、 嗯。 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嗯历史的见证啊。 还有听友在互动说天安门城楼啊现在成了北京的标志首都的标志当然了是吧、 嗯、 说每个到北京的人不在天安门那儿照张相啊就不叫来过北京啊、 嗯。对。 这两天我还在看呢就是一是咱自己去这两天看那个电影、 嗯、 无问西东里边。一个个的每年都去照一张 相， 嗯， 这是一个标准的镜头， 对 啊， 见证着自己，也见证着天安门哈、啊，嗯，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其实还和大家互动了一下，说 我爱北京 天安门这首歌作词啊 作曲 啊作曲什么人作曲的是吧？啊，工人、农民、编辑、大学生，那正确答案来让我们小编来公布一下。嗯， 作词是很有意思哈。 对， 我看你给的这个答案。 嗯， 对， 作词的是一个小学生。 没错，没错，没错，5年级才13岁，所以这个歌词朗朗上口嘛，它就有这 有点儿歌的感觉。 对、 嗯， 越是简单的东西，它越是流传很广。 嗯、 一般来说、 嗯， 所以我们今天是小学生在上课。 对，啊，他这个作词啊， 嗯、 是1970年一个小学5年级13岁的孩子叫金国林，他作词的啊、 嗯。 那作曲者其实是上海第6玻璃厂。年仅19岁的一个学徒工叫金月玲、 嗯、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工人答 A 的朋友、哎、对了、啊、 你说这个金果林跟金月玲是不是有点关系哈 都姓金哈 啊都姓 啊有可能哈、 嗯、 所以 这首歌特别有意思他、啊、在2000年的时候被这个国外的一个著名钢琴家叫理查德·克莱德曼、 嗯、 改编成了现代钢琴曲也是证明了这首曲子的现代的艺术生命力、 哦嗯好，所以也恭喜所有选 A 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幸运听众是苏卫东和 ZLG 啊，我记录了你们的电话号码，感谢你们参与节目。 正好是这个啊，唱完了《我爱北京天安门》 嗯， 然后接着去看木偶剧，是吧？ 对，可以看木偶剧啊。此时此刻，也许您正开车在长安街上看一眼那个漂亮的、庄重的、大气 的 天安门、 嗯。 也特别感谢马老师光临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谢谢马老师。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见， 再见。

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友惠年货迎新到。